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健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咁啊，即系嗱，咁啊，因为其实阿土伯啦，同埋我啦，都系城大嘅，即系叫做系旧生啦，系咪？咁啊，近排咧就大家都将嗰个焦点啊集中喺 CONU 嗰度，咁啊，大家都唔系好知道究竟而家城大发生紧咩事。咁啊，即系最近咧就见到呢、這个一仔咧，咁啊做一个报道咁样样，咁就话咧，原来有个隐形富豪咧捐咗两亿俾呢个 City 喎。俾 City 做咩呢？就其實係即係講就話，就係其實即係捐兩億俾佢，就係即係有要命名權啦，叫做係即係成個學術樓就改咗呢、這個呢條友嘅名啦。而 咩 錢呢個人呢就叫楊建文。咁楊建文係咩來頭呢？喂，屌你楊建利我就知啫，或者叫做啊，即係 楊建偉。 楊建偉我又知啫，但楊建文係乜水呢？咁即係其實嗱，即係經查證啦，咁呢條友咧就其實咧都幾犀利。即係都有啲來頭喎，因為其實佢係做咧嗰啲 mon 嗰啲玻璃啊，即係手機嗰啲 mon 嗰啲玻璃咧。原來佢係供佢係呢個叫做 Apple 啊，即係 iPhone 啊，同埋呢個叫做 Samsung 啊手機啲供應商啊，主要供應商嚟嘅。咁嗱，咁呢條友咧，咁哇，咁無撚端端豪宅兩億就俾 City， 喂，究竟為乜咧？咁樣樣咁啊，即係據聞咧，就呢條友咧就其實佢捐呢兩億咧，就嗰筆錢就諗住咁樣用嘅。第一就係咧，就而家喐用一半咧，就嚟搞呢個叫做係即係呢個獸醫學院啊。咁即係嗱，城大嘅獸醫學院，你一講獸醫學院咧，其實邊個一直就係話，唉諗住即係要搞呢壇嘢咧？其實喂，都即係你都離不開，肯定係梁振英嘅呢條撚樣，即係其實有佢。即係有佢粉搞啲嘢啦，屌你全撚部咧，都係你都當佢有利益瓜葛都得㗎啦，其實真係。咁嗱，另一半咧就係諗住就係話俾啲友就可能即係佢搞 exchange 啦，但係冇指定邊個 exchange 啦，可能係又翻大陸啊嗰只，翻大陸啊嗰只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城大學生會咧就琴日都打電話俾我，咁佢就話：，唉，屌，即係喂，我哋梗唔同意啦。喂，老實講，喂呢條友即係其實講真，佢做啲錢不明來歷，同埋佢自己本身咧又係藍絲嚟。咁佢自己最近咧，佢唔知搞咗一个叫咩祝福香港嘅慈善基金会啊。咁喂，其他嗰啲人咧，就咩进和发展集团啊，进和大家早前知啦，就是、因为咧 信和定进和啊， 进和。咁、哦、之前反占中咧就抽咗，即系呢个浸大嗰笔捐款嘅咁样样。咁其实而呢条友咧，就即系嗰个即系呢个搞呢个咩祝福香港慈善基金会啊，个组织嘅赞助人咧，个名荣誉赞助人咧就系、是、梁振英同埋张晓明。咁、所以即係佢無撚端端就捐呢兩億就唔會死錯人啦，即係其實就係話即係以呢、這個一仔嘅講法就肯定係幫呢個梁振英找數啦。喂，而事實上即係梁振英佢嗰陣時仲係城大校董嘅時候呢，其實一直都想搞嘅，咁但係呢就向呢個 UGC 搶關，咁但係呢佢做嗰啲咩 proposal 啊，又話佢自己本身嗰啲咩財政啊嗰啲 projection 啊做得好撚粗疏啊即係覓地又不足啊。喂，因為其實你搞一個獸醫學院呢，喂，第一佢估計就係話有廿億嘅要，咁第二就係話其實佢真係呢、這個係需要好多土地，尤其佢即係搞呢個獸醫學院咧，其實要有一個咩獸醫農場咁樣樣嘅，其實要，咁所以就算係早年咧咩東華三院想搞個獸醫學院咧，都搞唔成，就係、是、因為土地問題。咁你話無撚端端，即係今時今日無撚端端又抄翻呢單嘢出嚟，同埋你見到咧。 唉，好深啦，簡單嚟講，你唔使描述咁耐啦，你俾啲錢其他學系即係做好過啦。你香港雖然話近年嚟我哋對動物嘅愛護係即係非常之即係關心，但係你 其實係需要，咁但係 有咁樣嘅需求，但係呢唔係冇咁嘅供應㗎嘛。你諗下我哋去得多啲動物醫院啊，動物診所梗係唔平啦大佬。我同隻貓 你自己養貓你都知啦大佬。 我同隻貓嗰陣時候一隻貓即係差唔多過身嘅時候，嘩大佬啊，佢照 X 光啊搞啊搞啊嗰啲嘢搞幾千嘅大佬，貴過我啊，貴過人㗎嘛。收回成本咁嗰啲嘢，人哋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有冇咁嘅迫切嘅需要咧？呢、這个就系关键。大部分对动物有爱护嘅人，亦都想做兽医嘅，都系澳洲、去 去加拿大， 好多都係澳洲 啦，人哋嗰啲更加先進，使乜自己搞啊？ 即係嗱， 唔符合成本效益嘅嘢嚟嘅。 尤其係香港，你都知啦，嗰個土地資源咁矜貴啦。 即係呢、這個第二樣嘢啦。即係你嘥廿億去搞一嚿咁嘅嘢，城大仲有咩地方可以發展啊？ 你其實佔地已經好多㗎啦。 喂，中大都可能仲有啲道理，一來人哋有醫學院，係咪？即係你喺嗰度即係差出嚟、就似啲樣啦，一係就醫人，一係就醫動物嘅啫，係咪？即係起碼有啲基本嘅資源唔需要咁樣浪費法啊嘛。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就係話近年咧，即係唔好話近年啦，其實今一年啊，即係你由2015年去到而家去到九月啦，哇！你見到你係咁細心數下，喂，梁振英幾撚多找數工程咧，其實係差唔多每日一個咁滯。系咁默默推出， 争落啲街数太多啦。 喂，即系你谂下，喂，之前无捻端端鬼鬼鼠鼠，即系呢个新世界海旁啊，嗰、那个发展权啊，俾捻到新世界。 因为嗰阵时候郑家支持佢啊嘛。 系啊， 郑家崇后尾转态撑梁振英啊嘛，唔支持阿、唐唐啊嘛。 系，咁即系你见到就系话，你而家就系话要连任啦，又乜又柒啦，咁即系。你有好多人就話：，誒而家啲四大地產商都唔俾面佢啊！喂，你而家唯一叫俾啲面嘅就係只能夠係新世界啦，因為新世界 咪所以咪唔投標咯， 揾得啦， 唔投標咯，咪就將呢個尖沙咀海旁咪俾咗呢個鄭家咯，新世界咯。 啊！即係但咁，但係因為咧，就最近屌，即係冇撚辦法啦！即係你太過分啦，做得即係原撚全都唔撚夠熟，即係都唔撚能夠服眾啊！ 唔係啊！而家你諗下，即係簡單嚟講，頭先你話佢好多找數工程，新界東北又係啦，學你話齋愉景灣啊， 愉景灣啊，無撚端 創科局啊，而家搞獸醫學院，獸醫學院佢都喺個政綱裏邊有寫噶嘛，好似係嘛？ 唔係，其實喺2012年嗰陣時做成立校董會嗰時通過咗，係一路講緊，跟住其實要找數嘅。 喂，如果你話廿億嘅話，呢條咁嘅摸碌捐兩億九牛一毛啦，嗰十萬億邊個貼啊，大哥？ 唔係佢最唔係最撲街一樣嘢，找數還找數，你就係搞啲大媽，即係就係找啲大媽耍數。而找大媽耍數咧，你啟得港人港地嗰笪地咧，你點撚樣講得過去啊，大佬？即係你原撚本啦，即係嗰笪地，你又諗住攞嚟搞港人港地嘅一啲即係一啲房屋供應嘅。喂，咁但係你最撚後尾咧，你嘅地契冇包喎。即係你淨係找嗰啲大媽耍數，即你政綱你應承咗香港人，你都冇撚找到。 喂，如果 你標準公示， 如果我係佢、真係要找嘅話，我唔理我係咪嚟自800人嘅，一咪1200啊小圈子選舉啦。你找都找全民退休保 障。係啦，我係講緊。 同埋你標準公示又係啊嘛，係咁鋪路啦，就 做乜嘢啊嗰啲嘢 啊？ 有咩 cause 啊？喂，你攞得廿億走去搞個獸醫學，你差唔多已經可以變成日後全民退休保障嘅即係 seed money、seed fund 啊，大哥。 唔係，但係佢有錢都搞埋啲虛無縹緲嘅，啲咩未來基金啊，幾百億咁撚樣嘅。 喂，如果你真係諗住大量興建公屋，以公營房屋為主導，解決香港後生仔嘅即係做樓奴嘅問題，喂，香港咁多地方俾你揾。你揾到咩出嚟啊？ 其实可以话佢做得样衰，其实大捻把嘢你做系好捻土好，找捻咗数仲好，但系点解唔知点解无捻？ 喂，最高工时， 嗯， 又唔使你找嗰条数，我哋找啫嘛，仆街。 唔系啊，佢而家同你讲啊，佢揾阿梁志雄同你讲啊，如果你搞标准工时啊，嗰啲老板会俾多150亿啊。喂，冚家產，即係咁講。喂，調翻轉講就係話，你唔找標準工時，而家就係剝鳩削咗我哋打工仔嘅150億啊嘛！你老味， 我貼緊你啊，嗰150億。 係啦，即係打工仔貼緊錢俾啲大商家啲。 唔係咯，喂，咁喂，即係我唔知梁振，呢個梁志雄真係其實講真，即係佢講埋呢啲嘢，唔知係咪即係咪即係倒佢米啊？點咧真 係。喂，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找數俾香港人嘅話，唔係找數俾大媽耍嘅話，大把數可以找啦。最高工時兩嘢就已經過咗立法會立咗法啦，你做咗幾年嚟而家佢做咗三年幾四年 啦， 但係即係你 冧下香港人得唔得㗎？識唔識㗎？大哥唔好淨係食瓜，要冧下嘢，冧住啲大有錢佬。喂，第二全民退休保障整個 shift 分出嚟，我唔知幾百億啫嘛，香港大把錢。 唔係你諗下，即係其實 解決咗人口老化嘅問題，解決即係未來大家退休保障嘅基本嘅需要問題，減少你日後嘅綜援開支嘅問題。又解決一個 嗱，你政改 跟住你3年，老實講起完嗰啲樓，快快脆脆揾啲地翻出嚟，就唔好淨係諗住候住新界東北嚇，候住人哋嗰啲地，其實根本就益商家佬啊，大佬屌！ 唔係你見到佢其實呢、這個叫做政改啦，即係過之後，唔係即係其實過唔掂之後啦，其實佢係咁搞呢啲咩找數，其實佢自己好撚 desperate， 即係諗下佢自己最大嘅政治工程搞衰咗啦，佢只能夠做嗰樣嘢就係顧翻，即係其實叫做鞏固翻佢自己嗰啲涼粉嘅票源，因為嗰啲數你唔找啦，你就真係死鳩硬，你仲要炒埋兩個嘢，一個就係炒曾德成，一個咧就係炒呢個公務員嘅代表 鄧國威。 鄧國威系咪？屌喂！你而家叫做系即系氹得掂张德江，俾翻半年时间你。你如果连数都唔捻找咧，你以后仲你仲边有运行？ 冇嘅，佢应该多数冇运行。嗱，我最近收到一个即系信息，民主党建呢下嘢咧，原来就已经是一个显示嚟。原来唔系梁爱诗幕后做策划。唔系。 咁系边个？ 李柱明。 佢 咁我就覺得有啲路喎、啊，即係今次你又唔好屌得佢咁緊要喎。如果李柱明安排嘅話，因為點解咧？我知咧就因為佢話俾陳日君聽，咁李柱明會呃陳日君噶嘛，係嘛？大家大佬啊，嗰、那個係書記嚟噶嘛，但係佢係天主教徒，咁好虔誠噶嘛。咁你梁振英有危險，同埋佢第二樣嘢最重要嘅就係佢跨越咗中聯辦同梁振英，兩個係唔知嘅，所以佢手臂咪有理由。 嗯哼， 我唔系需要同民主党讲笑话，因为我第一个开屌啦，因为佢前个礼拜系嘛，前个礼拜四嘅时候就系、是上个礼拜四就系见呢个嘅港澳办嘅时候，阿冯 K 系嘛， 唔系，呢、這个屌你老味，即系 冯丽， 冯丽， 副主任，嗰阵时我已经开屌啦，但我谂下，如果真系李柱明安排嘅话，跨越咗梁振英同埋中聯辦嘅話，即係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梁振英嘅地位係岌岌可危。我而家先開始相信啦，就係咧習近平或者係中央都覺得，即係一來你塌 Q 啦，之前係咪？即係搞到即係香港嗰個社會嘅矛盾或者政治矛盾，甚至乎係中港嘅矛盾越嚟越激烈啦。你做一個領導人，你會睇住呢條僆就係梁振英。六八九是搞不掂呢啲问题嘅，你一路添烦添乱啊，大哥，真系要查找不足啊，大哥，仲俾你喺度乱咁搞，喂，跟住你睇埋佢握手，同呢、這个曾俊华， 系， 喂，好多嘢显示，再加埋民主党呢坛嘢，咁民主党咁咪食死包啊，屌，如果唔系梁爱诗安排，就系原来李柱明安排，咁佢跟呢一铺真系食死包啦。但如果我係佢咧，我就一定講出嚟咯，屌！嗱、李柱明， 但你而家同佢講咗啦，佢俾， 但你而家都講咗冇？ 我唔知係咪咧，因為我都係傳幾手聽到翻嚟啫。我嘅結論唔係要幫佢講任何説話，而我結論就係話梁振英下台嘅機會好大啦。 咁你有冇打電話俾阿李柱明求證㗎？ 冇， 屌！所以封 下次見到有機會問佢求證，唔係佢都唔話俾你聽㗎，你就算喂你打俾佢求證仲死。 喂，其實個信息好撚簡單，我好想帶出嚟就係話，其實梁振英唔撚知佢哋見面咯，就證明咗佢嘅地位。 好撚大鑊啊！ 係啦，其實好撚大鑊。不過佢就發新聞稿，即係特區政府就話，其實事前已經知，其實就此地無銀三百兩啦。我又覺得，屌你，人哋見過面關係撚事咩？特區政府。 可能事前呢是一两个钟头之前咯。咁都 叫事咁其实冇撚需要发个新闻稿即刻讲话特区政府已经事前已经知悉呢个民主党同中共官员中方会面嘅呢个事。 係 啊冇撚需要讲㗎嘛。 冇错有啲咁样嘅 indication。 係啊屌你唔撚使讲人哋见过面关系测试咩嗰时见中联办佢都唔会讲话我已经知悉民主党李卓人。 点解唔系你安排呢 係啊点解唔系你安排呢系啦，点解 点解唔系中联办安排咧？ 你话已经知识，佢个 level 已经去到知识啦，已经唔系去到话啊，我已经安排啊， 我研方你啊， 或者造就呢个会面啊咁样屌，咁嘥鸠气，咁即系证明阿土嗰个信息带出嚟好捻简单，梁振英岌岌可危， 中联办张晓明 同埋 都大王， 同埋事实上你会见到好多人都唔俾面佢啦。咁我听下边个礼拜二啦，我听下呢、這个阿高达呢个咩情报室定乜鸠啊？屌，即系呢个 高达 顺风耳啊！ 顺风耳 情报室好过啦，屌你即系收风噶嘛？顺风耳真系好捻老土。唔系咁，佢又讲呢样嘢咧，就系话喂，你阿堂哥啊，即系佢平时即系咁捻，即系多嘢讲啊，即系呢几个月咧都叫做系唔捻出声啊，即系都喺度谂紧点转啊嘛。 係咪？而好撚多地產商都唔撚俾面佢啊嘛。喂，你阿曾玉成啊，跟住仲有曾玉成嘅師傅叫咩名話？即係阿 吳康文。 吳康文啊，吳康文淨係講到出面嘅、啊、大佬。吳康文係直情係可以見到啊，喂，同阿、啊、即係温家寶約食飯嘅、啊，當年係即係直上升直上呢、這個 天庭 天庭嘅，佢都同你講。可以话即系吓呢个叫做即系呢个公务员治港啊，始终系比较好。咁喂，即系我觉得喂阿喂有啲人即系仲喺度讲话，即系阿梁振英一定会做到连任啊，即系唔系即系做到做完呢一任，甚至乎连任啊。 唔系你话你问，即系打断一句先，做到呢个任期满唔出奇。有咁嘅破十不 离，仲要连任喎、啊！ 连任就机会好微 啊！我哋呢个台得 好微啦， 我哋呢个台得呢个炮打施政报讲 嘅 啫， 好微。话俾你听，如果睇而家嘅 indicator，S 又有吓 indicators， 系好微。 嗯， 即系你话费事添烦添乱， 唔系佢有讲， 因为中途撤离咧就一件比较大嘅一件事。 有个讲， 你唔系内地城市啊嘛，话晒呢个系特区啊嘛。话晒你系选出嚟啊嘛，唔通又叫你脚痛啊、胃痛啊、肚痛啊， 向你叫向你嘅民意跪咯。咁但系即系 冇咯，你睇佢唔使连任啦、 啊。 九成咧，嗱我估啫，九成我嘅判断就系做到任期尾算数。 唔系，但系我觉得 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唔好同我得罪咁多人。 唔系，但习近平好捻务实噶嘛，即系你虽然你就系话， 喂你系佢都务实啦。 喂，你叫政治路线系好捻重要，即系尤其作为党员嚟讲，喂，但问题就系你嗰套唔 work 啊嘛。 喺香港社会 系唔 work 啊嘛。 喂，你睇翻你今次香港大学嘅投票结果， 系啊， 呢个系一个反弹嚟嘅。你谂下之前嘅律师会嘅投票结果，两次都系一个大嘅反弹嚟。 嗯， 你谂下律师会，尤其是嗰班友仔系利益千丝万缕噶嘛。第二，你所有嘅大行系揸住晒所有嘅授权票，所有嘅 proxies 噶嘛。 系， 点可能俾你反到台噶？即系话啲人系好不满啊。 嗯， 扑晒出嚟嘅。喂，港大你一路吹就话又系当唔出嚟嗰啲系 支持。你老味，你揾只彭文基出嚟鸠噏，仲 喂九千几人，几捻难揾啊！十六万里面有好多死咗㗎啦大佬，可能係。 係啦、啊、真係 㗎。有好多外国㗎啦。 好撚多移咗民啊，即係精英系都嚟 走撚咗啦，走撚 咗啦。 最少有八万添喺香港啦、 啊。即係可以出得都出晒嚟㗎啦，已经系。即係嗰啲有心 嘅。你咁样扑出嚟，你输过七个一皮啊。又未至于九个一皮，係、咪七八个一皮。喂，你仲睇唔到个社会问题喺边度？ 嗯。 喂，以前屌求撚期期都唔關我事嗰啲嘢， 從來未試過咁高票嘅，未有，我真係喺香港嘅學運史，你做個學聯秘書長有冇咁撚多人投票嘅？ 冇啊，有咁多人遊行啊， 佢咁樣叫做係即係叫做 mobilize 咁多人出嚟咧，即係你只能夠即係好似佢咁講一句啦，即係唔係又咩話咪話鳩你政治動員咯，剩翻啲自動員啦，正自動員咧，就喺呢個會展出面嗰啲、就唔收，就唔知收幾多嚿水。 嗰啲又唔係廣大， 屌你又 唔好意思去啦，都唔關我哋事。 唔係咯，同你講咩政治干預？你老味你自己收，你收咗幾嚿水嚟舉牌？咁呢啲係咩咧？又話你咩低咩低級抹黑喎？屌你咁你嗰啲係咩咧？ 喂，因為點解咧？你香港大學係香港嘅象徵嚟。我都修订头先嘅讲法，唔系唔关我事，我冇资格理啫。 唔系嗰个 唔系港大毕业生， 唔系嗰个系香港 honor 嚟啊嘛。 冇错， 个情况就系等于 喂大佬啊，佢嘅 MBA 系亚洲排名第一噶，大哥，佢、世界排名啊系五十之内噶。 嗯， 喂大佬，佢学术水平好高，你唔可以唔跟制度噶嘛？梁振依家嘅所有嘢都唔跟制度噶，你嚟头先你一路数，星海东北、愉景湾、新世界、海旁、尖沙咀， 交好打横嚟嘅。 喂，创科喂。创科局好啲、全部都系唔跟制度嘅，正如今日个假期都系啦。 系， 屌你！我寻日我前两日先知乜今日无端端有假期，大哥。喂，你有跟制度咁啊，大哥？喂，跟住搞到我啲同事听日全部请假，即系连续放四日假。 系咩？ 系屌我真系大 镬！哎呀，你咁嘅老细真系咁嘅谂法都系一扑街嘅。 唔系，但个问题就系你冇理由突然之间蚀一日假期噶嘛？就系因为想睇所有人睇你阅兵。都好，咁我哋认真睇阅兵嘅，认真咁样去即系批判你呢个阅兵，系咪？如果唔系都唔睇。喂，但系你所有嘢系跨越咗呢个制度嘅时候，就好大问题噶咯。你港大又系咁，喂，呢个已经系一个危机嘅显示，成个社会嘅危机嚟，俾条友乱咁搞得通啊！ 喂，你真係越搞越一國一制嘅大哥。 係啊， 完全冇根本。 所以其實佢而家做一樣嘢咧，就真係好成功一樣嘢，就係、是、團結曬所有，無論係建制派又好，民主派又好，就係、是。对呢个一国两制嗰种即系叫做信任危机啊嘛！ 你谂下曾玉成而家， 曾玉成都讲咯，喂，屌你对一国两制有危机咯，即系你再系咁样干预落去，以前边度会见到建制派人讲呢咁嘅嘢啫？ 喂，佢话系直情系 erode 嘅意思就系、是、即系蚕食紧。 唔系 你将一国一制移植嚟香港，你而家好快快脆脆准备倾2047之后，好似以前即系有呢个基本法资委会啊、草委会，你要开始 prepare 定啊咁样啊。喂，你几大问题？ 喂，你 而家回归18年啫， 你嗰啲说话，喂，你喺狄志远嚟嘅眼中嚟睇咧，你系激进派嚟噶、 嗯， 即系呢个曾玉成讲嗰啲嘢。 喂，佢曾玉成讲嘅嘢咪同黄之锋讲呢样嘢？ 系啊， 你系准备 紧2047嘛，大佬、 啊。即系你喺，唉，真系阴公，大佬，你喺即系而家有份，即系系去阅兵嘅狄志远嗰啲嚟讲，真系。喂，咁啊，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即系其实讲翻啲国际嘢啦。咁啊，就其实今日咧，就其实发生咗单嘢，就或者咁讲啦，就叫做系一张相，就你见到咧，即系其实好多媒体咧不断洗版嘅，就系、是、有一个僆仔，即系可能咧，即系其实系岁几两岁嘅啫。咁喺岸边就原来系小人蛇嚟嘅。咁咧就系、是、呢个喺地中海啊偷渡唔成嘅一啲小人蛇啦，咁、啊即系令到即系喂即系震撼了60亿人啦、啊，大佬即系嗰种即系嗰种悲惨法，大佬即系原来咧系一年啊，就系今年啊2015年啊已经系30万啦，即系嚟自嗰啲北非又好啊，即系呢啲叙利亚嗰啲国家又好啊，其实系不断有人咧，即系呢有三十万人咧。其實係偷渡，即係越過呢個叫地中海啦，係偷渡過歐洲。咁而歐洲其實都當然都好撚大壓力啦，係不斷咁樣收人，但係邊收得曬咁撚多啊，大佬？你北非咁撚多人道危機，同埋即係佢主要係來自兩個國家嘅，第一個就係敍利亞啦，第二個就係呢個叫係咩特納特里啊，即係嗰個叫做係都係北非國家嚟嘅。咁其他嗰啲即係咩尼日利亞嗰啲咁樣啦，點解嗱？其實今年叫有30万偷渡喎，你知唔知舊年有幾多？舊年咧全年計咧係20万嘅啫，今年一年都未到啊， 加咗50%， 今年一年都未到啊，多咁撚多係點解咧？其實就主要原因就係解係呢個即係ISIS 啦，喺呢個叫做係即係呢個伊斯蘭國啦，喺呢個叫做係即係敍利亞或者係即係其他即係地方，即係你起碼尼日利亞嗰啲都有呢個博多聖地啊，即係其實去遊輪啦呢啲咁嘅國家，咁同埋北非其實都越嚟越亂，其實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越嚟越多呢啲人道危機咧，即係其實係出現。 不过欧洲其实都几大镬、嗯，即系你睇前嗰排，即系喺法国呢啲咁样嘅所谓偷渡嗰啲咧， 系 其实就法国同英国都已经谂紧，就系你唔好即系透过嗰条隧道，系嘛？ 哦，英法隧道， 英法隧道咧就系即系偷渡过去，谂下啲咁嘅措施。但系咧，你见到无论啊，就算你大右派嘅经济学人、嗯、有一期嘅封面都系讲紧啲人蛇嘅、 嗯， 即系你作为一个。歐洲即係嘅文明嘅即係地方，即係見到啲咁嘅人道嘅危機嘅時候，你可以唔收咩？照收啦，係咪？尤其是你今日見到呢幅相，我估有啲 你即刻令到嗰啲咩英國嗰啲左膠啊即刻出嚟遊行啦！好似話已經有10000人聯署咧，就係話要收呢啲咁樣嘅， 咁咪大家分佈好佢咯， 係啊， 又收 quota 啦。 系啊，即系当年越南难民咁。 你英国你当年都好啊，叫入不即系以前都仲有多啲，即系叫做系好似香港啊呢啲叫做殖民地啊，可以即系接下呢啲 quota。但系你今时今日你可以接嘅 quota 有几多？ 咁嗰阵时 反而冰岛出声啊，冰岛有篇新闻系讲话我哋每年嘅难民收得太少，跟住屌鸠个政府。系啊，你冰岛即系一个左交嘅国家，即系福利主义嘅国家，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人有咁样嘅同理心系好捻好。我觉得好似香港嗰啲自由党街度挂 banner， 其实屌你老味话咩，我要杜绝。呢個假難民導致東南亞人士喺度非法留居香港，其實你睇翻，喂大佬唔好 唔係，但係其實咧，嗰呢啲咁嘅非法難民咧，係做咗我哋好多即係香港人唔會做嘅啲工作， 係 dirty jobs 真係。 喂，你睇下我哋喺街邊而家即係嗰啲工程， 大部分都同我哋唔同人种㗎啦，佢呢个有色人种啦。 乜你其实你而家见地 係咪你见到嗰啲搬运嗰啲嘩嗰啲全部好似金英阿 B 嗰啲咁嘅手骨起剪不过人哋系透过做嗰啲工作手骨起剪就唔系做 gym 大佬。 係咪喂但係咁样讲喎嗰啲人呢虽然系嚟自呢啲咁样嘅呢啲咁样嘅即係呢啲叫印巴啦但你嗰啲人呢讲广东话呢即係嚟到香港讲广东话呢係纯正过好撚多呢啲新移民好多喎真係。 字正腔圆。 係字正腔圆。咁即係个个都好似阿乔宝宝咁撚样㗎喎。 好多喺香港出世㗎嘛。 唔係呀。 语言能力又强啲啦。 你真係要做跟车嗰啲你成日俾人屌呢。即係你。 学粗口学得好快真係。 你第一你学粗口学得好撚快。第二就係呢你如果你係唔啲香港人唔觉得你系自己分子呢你系恰你恰得好撚犀利嘅。所以你一定系要比其他人更加本土。 所以对欧盟嚟讲有好有唔好啦。即系你搞咗欧盟之后即系人口自由流动之后呢其实已经对一啲嘅西方国家即系喺西欧嘅国家呢就好大压力㗎啦。因为点解呢东欧嗰啲友就全部去晒嗰度嘛治安就有少少影响。所以你去法国嗰啲呢而家大家都袋住银包㗎嘛。是咪嗱呢啲嘅新移民嚟到嘅唔好处就可能係会拖低咗即係你嗰个嘅即係人均收入啦亦都增加咗你嗰个嘅社会福利同埋照顾啦。但係长远嚟讲你欧盟作为一个即係文明先进嘅地方嘅时候你睇到呢啲咁样嘅即 係大爱啦係咪 就要显示你嘅大爱嘅时候呢咁你一定要承担呢个代价。 咪但其实呢张相 同埋佢如果用你头先个务实嘅计算佢咪同你做晒啲 dirty jobs 囉。 咁係但其实呢就喺啲选民嘅角度嚟讲呢就未必係咁样睇嘅即係你嗰个 feeling 係。咁我见到即係呢张相呢真係好有用你见到就係就算系经济学系好差嘅西班牙呢佢都话喺呢个咩提出啊所有内政部啊所以你內政部長呢 ,9 月11號嘅時候呢喺比利時開會就討論呢個收容問題。咁變咗就係話。 喂同埋可能你要派船啊去呢個地中海接添因為點解呢喂大佬嗰啲一來係超重。你諗下有啲即係嗰啲大嘅貨櫃車全部焗死晒。 其實係㗎。 喂啲船啲靚仔靚妹全部喺個即係葬身大海。喂你唔需要搞啊。 係好撚慘 㗎。同埋你製造咗機會俾啲即係黑社會去做呢啲嘅 smuggling 㗎嘛偷運㗎嘛。 唔係黑鳩佢哋㗎嘛其實係即係喂你係俾咗嗰啲黑社會呢或者係人蛇 上下其手啊。 係上下其手㗎嘛。喂如果你話你記得我唔知你有冇睇過一套即係好耐以前香港唔知好似六七十年代嘅戲。阿龍嗰陣時介紹嗰套嘢叫乜撚嘢呢即係又係講人蛇嗰套嘢係。咁打蛇啊屌你老尾即係打蛇嗰啲原居民呢以前几扑街呢就喺啲边境地方呢就捉鳩住啲人蛇呢然之后勒索啊佢喺香港嗰啲亲戚啊即係有几多万就攞几多万屌你如果唔系呢又强奸佢哋呀就屈鳩佢哋做嘢呀又剩呀即係其实係即係好似你咁讲嘅上下其手即係你话人道灾难即係你话死伤嘅只係即係其實係叫做冰山一角啦但你見唔到嘅即係嗰啲所謂殘忍嘅嘢呢其實係更加多。 咪所以呢香港人呢反而呢七八十年代呢個殖民地管治裏面呢我哋真係冇話事權嗰陣時候呢真係顯示到呢我哋嘅大愛就係、是。因為點解呢我以前僆仔住蒼紅村嘅時候對面就係軍營嚟㗎嘛咪變咗做越南難民營囉。 唔係不過呢個又唔可以簡單比較因為其實嗰陣時嘅香港。 咩英國佬嘛。 一嚟英國佬啦二嚟香港嗰陣時呢個人口仲未有咁多。 都好多㗎啦屌。我靚仔讀一年班嗰陣時候已經400萬人口㗎啦大哥。屌唔少㗎。 多一倍㗎嘛哥。 80年代都已經去到500萬㗎啦。 你仲計埋啲流動人口啊你計埋嗰啲即係嚟旅行嗰啲流動人口成千萬。 唔係所以我咪話歐盟呢即係你向全世界展示你個大愛去接收呢啲難民。甚至乎呢派船呢去呢个地中海呢即係去接啦。跟住你搞多少少嗰啲即係难民营去做 wet wet 嗰班人嗰个支架快快脆脆融入个社会啦。跟住佢嗰班人老实讲即係都有思乡病嘅如果即係嗰度即係战乱完嗰度稳定咗个社会同埋政治嘅时候大部分都返返去㗎啦起码一半啦。 不过你要系务实啲嘅讲法你系要说服到嗰啲呢比较系右倾嘅啲选民。 冇办法㗎你呢个代价一定要付。因为点解呢你一定会有好大嘅财政压力。 梗係啦。 一定会有好大嘅失业率嘅。一定会同你嘅基层嘅民众呢系真系争饭碗嘅。 係 咪社会福利开支又多咗跟住你又要即系高税率嘅。 嗯。 喂咁你 社會主義就係咁噶啦， 嗯， 係嘛？你要令到即係俾你嘅命運遭遇更加慘嘅人有一個尊嚴嘅生活嘅時候， 嗯， 喂，大家就要付出代價，大家要批嘅，大哥， 嗯， 唔使批啊，喺度吹啊，大哥。 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叫做係其實。呢、這個歐洲嘅難民問題咧，其實我見到成日都有噶啦新聞。 唔係，所以歐洲可能會好，因為點解咧？佢有一個基督教文明嘅傳統嘛， 嘅人道精神。 喂，基督教文明就係左教啦。 哇！ 喂，耶穌講嗰句説話好簡單啫嘛。我為最弱小嘅一個所做嘅，你就為我做嘅。除非你唔信啦，你唔信佢就冇得講啦，係咪？你咪當為天主做咯，你咪為上帝做咯，大哥。所以歐洲點解會成為即係快樂指數最高嘅地方嗰啲北歐嘅國家咧？咁樣就是、因為佢高稅率，亦都係高福利， 嗯， 而啲人係願意承擔呢個代價嘛， 嗯， 冇問題嘅，好啲嘅。如果你起碼好過去美國嘅嚇，嗰、那個就係即係資本主義嘅即係搖籃嚟嘅，嗰、那個真係唔肯同你承擔啊，大哥， 嗯。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喂，唔该，David仔喎。 唉，好， 拜拜， 拜拜， 拜拜。